然后我看到了一篇报道，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挺有意思的。 说的什么？ 就是说这个在十一期间啊，然后大家回想一下啊，虽然说十一假期离我们已经过去几天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盼春节了，就是说十一假期你的时间啊，如果真的自己休息了，哪怕我真的像玩累了，对吧？像我一样，对吧？那是不是也对得起自己的假期？就很多人的时间呢，是浪费在了随大溜。就是这个同学聚会不去不合适，哎呀，这个亲戚吧不走一走也不合适， 这个婚礼不去给个份子钱， 不去给个份子 不好意思， 也不好意思，哎，很多的时间呢都耽误在了这种随大溜的这种，啊， 能怎么说呢？只能说明你快步入中年了。有很多无奈的事情 啊，对，然后其实我们也常说啊，说这个其实随大溜呢，有时候就是包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大家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件好事， 并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 因为啊，有句话叫做。孤独独处能让你变得优秀、要遵循吸引力法则，把自己变得优秀啊，让更多的人聚集到你的身边，而不是我去随大溜参加这个参加那个呀，啊，对不对？ 一大清早起来给大家灌鸡肉哈，给大家灌鸡汤。其实我觉得优秀的人有孤独的，也有抱团的啊，也有这个很爱社交的。 对， 关键看你怎么去管理自己的时间。 没错。 那每个周四呢，照例还是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个周四的。知识类的资讯啊，希望大家这个早晨能够学到一点干货啊， 没错， 为你管理时间呀，如何变得更加优秀，为你添砖加瓦。好，我们上来第一条呢是一个新的建议，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避免发挥失常。 发挥失常， 哎，原来我做体育记者的时候，每次去采访这个运动员哈，去这种大赛，比如说奥运会、世锦赛，哎，这个出征之前就会说，这次我的计划，我的这个期待，就是希望我能够在赛场上表现出我平常训练的水平。这个就是什么呢？害怕发挥失常，因为有的时候反而是在这种国际性的大舞台上，一紧张啊，这个一发抖，对吧？这个没把自己平常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那如何避免发挥失常呢？ 其实啊，就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这个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运动员啊，这个发挥失常，有的时候呢还是挺要命， 挺遗憾的， 挺遗憾的，挺要命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是考试、演讲还是面试，几乎每个人呢。我们都经历过发挥失常啊！认知科学家西恩·贝洛克啊，在一次演讲上，他就提出，他说发挥失常的罪魁祸首啊，是注意力过度啊。面对压力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焦虑和担心，还会暗示自己要专心致志啊。然后我要那个，对吧？然后就比如说运动员，我要回想我的基础动作，我要时刻在耳边，然后想着教练给我提醒了什么东西啊。但这反而会影响正常发挥。 这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关心则乱吗？ 关心， 就是我们越在意一件事儿，哎，心里老是想着这件事儿， 没错， 反而可能会做不好，发挥失常。 没错，你看我们这老话里头，老话里头 全是真理， 全都是理儿， 全是肌肉。那这个贝洛克和团队呢，其实一直在研究这个注意力过度的现象。那他们把这种现象呢称作分析造成的瘫痪。他们在实验中呢，请大学的足球队员盘球，同时还让他们去注意脚的哪一面接触到球。那贝洛克发现呢，当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当下行为的细节上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会缓慢，而且容易出错。 哎，我们继续来说啊。然后贝洛克呢还提出，他说人类啊，同时能使用的注意力非常有限。在压力之下呢，当人们想做出最佳表现的时候，可能会去努力控制自己正在做的事儿。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会搞砸。在篮球场上，人们会用无意识来形容神射手。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蒂姆·邓肯就说过，要停下来想的时候，就是你搞砸的时候。 不能想。 你知道这个 必须是靠本能投进去。 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球迷朋友啊，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球迷朋友，篮球迷朋友，熟的。应该知道，你知道蒂姆·邓肯学什么的吗？ 学什么？ 心理学。 啊，心理学呀。 没错，所以说邓肯的话，然后又作为这么多年的进入 NBA 篮球名人堂的这样的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非常有参考价值。 没错啊， 因为在这个球场上，尤其是这个三大球，像 NBA 这样的竞争极其激烈的赛场上，经过了历练，加上他的这个心理学的背景， 嗯， 我觉得他的这个总结， 嗯， 不能说是经验之谈吧，可以说是经验之谈，也可以说是理论升华为一种， 没错， 自己的这个凝练出来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经验。 对，其实邓肯还有一个算叫绰号吧， 绰号 啊，绰号，你知道叫什么？叫石佛。 石佛呀， 啊，嗯，啊，对， 就说他这大心脏吗？ 啊，对，一方面是说他的大心脏，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喜怒不形于色， 喜怒不形于色 啊，就经常你看， 我不会让你知道我生气了。 对对，输球的时候也是瞪着他的大眼睛，然后高兴的时候呢，也是瞪着他的大眼睛，基本没有什么表情。 嗯 啊， 这说明他的这个抗压能力非常的强， 对对对， 而且这个内心非常的强大， 内心的状态，我觉得是处于一个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 非常平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没错。 那怎么才能像这个邓肯一样避免发挥失常呢？贝洛克给出了三条建议。 嗯， 第一，刚才不是说咱们关心则乱吗？ 哎， 所以你就需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比如唱一首歌，或是把注意力放在小指头上。那这些方式能帮助我们把心思从恼人的细节转移开。哎，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演讲的时候，对吧， 对， 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紧张，担心自己的演讲稿啊背好了没有啊，底下的观众有没有在看我啊，这个时候会给大家一些这样的小技巧吧， 嗯， 就是把观众都想象成萝卜白菜， 嗯， 然后呢，这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分散自己注意力的方法。 对，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然后还有一个我的生活当中的一个体会啊， 嗯， 你就比方说对吧， 嗯， 我们主播， 嗯， 我们主持人， 嗯 啊，你就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持一什么活动， 嗯 啊，这个这有时候可能人少啊，我们还好一点，这万这家万人礼堂，我们主持一个大型的活动， 嗯 啊，就这个时候这你就开始琢磨，哎呀，我这个这衣服是不是好，什么女孩子担心，哎呦，我今天妆是吧，头发是怎么样， 是的是的 啊，对吧，然后这个啊，这个我主持的状态是不是好，我说万一要把这个字儿念错了，尤其比如说这个介绍这个嘉宾的时候，我万一把这个名字，然后抬头念错了之后，哇，那岂不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 嗯， 那我要有口误怎么办？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产生这些心态的时候，啊，大家生活当中如果有这种啊，就比如自己单位主持一什么小活动，对吧？如果产生这种情绪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及时的调整了，这种状态是非常不利于你发挥的。 是的，你就需要哎想点别的事情，或者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哈。 哎， 第二条可以避免发挥失常的方法，说的是在事前模拟真实的挑战环境。如果你要考试呢，就把书合上，练习着在一定的时间限制内把答案写出来。如果你要演讲，就可以在其他人面前或者对着镜子练习。 嗯， 这不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什么模考卷吗？ 对，模考卷， 模拟考试， 模拟考试， 一模二模三模，对吧？ 对， 你模拟的越多，可能你对于那个真实场景的惧怕， 对， 就越少 啊。这个央视著名的这个新闻评论员白岩松老师啊，然后有一次就说呢，说这个我呀，做过这么多的采访和大型的直播报道，这个提前准备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一句话总结呢，叫做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慌，所以说呢，就这个事情呢。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情啊，一开始呢我们不能过于的重视， 但是 不能过于重视， 也不能不重视 啊，也不能不重视，充分的准备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是的 啊， 第三条，提前写下你的想法和担心。 嗯， 那研究者发现呢，从事有压力的活动之前，只要写下你的想法和担心，就能把他们从脑袋中卸载下来，降低他们在重要时刻跳出来的几率。假如你半夜醒来很担心明天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想想自己必须要完成哪些事儿，把他们写下来，然后回去安心的睡觉，第二天你就能在关键的时刻稳定的发挥了。 哎，稳定的发挥啊，哎，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贝洛克啊帮助我们发挥出色的三个建议。 嗯 啊，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能够起到一些帮助。 送给大家这个周四早晨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五月天的天使。 飞 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早间的知识类的资讯啊。 嗯、 刚刚跟大家说的是如何避免发挥失常， 如何避免发挥失常。 接下来呢，这个题目叫做睡够8小时做少而精的决策、 嗯。然后我觉得啊， 嗯， 如何避免发挥失常， 嗯 啊，你提前睡好也是非常重要的。 提前睡好， 对不对？ 对，就是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可能会保证你精力的充沛哈、 嗯。 那说的是什么公司呢？亚马逊公司。 哎呦， 亚马逊在今年的市值呢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成为继苹果之后第二家美国1000亿美元的公司。那这家公司1997年上市之后呢，在互联网的泡沫破灭期间一度举步维艰，今天却成为了最重要和重大的这个科技公司之一。创始人贝佐斯的长期思维也越来越被人推崇。 嗯，贝佐斯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呢，谈到了自己的时间管理方法以及他管理公司的一些心得。 嗯 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呢，此前就有报道提到啊，说尽管在科技界创始人和程序员呢都以长时间工作为自豪，但是贝佐斯却说他每天都要睡够8小时。这一次贝佐斯呢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而且呢在上午10点之前他基本不会安排会议。原因呢不是贝佐斯起得晚啊，他是个早睡早起的人。 嗯 啊，原因是呢，他说我喜欢上午过得从容一些，哎，这个优秀的特点和我是一样的啊啊。然后这段时间呢，他会用啊这个，比如说来安排喝咖啡呀，然后读读报纸啊， 嗯、 跟孩子一起吃早餐啊。然后此外呢，他会议的习惯是把费脑子的会安排在午餐之前， 嗯 啊，尽量在下午5点前做好比较困难的决策。 嗯， 哎，我觉得你看他这个时间安排啊， 嗯。 就是我觉得 他时间安排，他又不熬夜，但是他上午其实节奏又很缓慢，然后每天的睡眠也是够的， 嗯、 对吧？ 嗯 然后他会把这个比较困难的这个决策和压力比较大的事情放在5点之前做完。 你看、啊， 说明他特别了解自己。 哎，对、嗯，这个是我刚才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就是，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之后，我就有2点，就是、 嗯、 第一，他特别了解自己，按照自己的节奏。 嗯。 啊，然后第二点呢，然后还是这个，嗯，我觉得从自己身体啊，哪怕是不应该叫哪怕 节律吧， 节律，对身体的节律啊、 嗯、 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自己。您比方说大家中午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嗯， 中午吃完饭之后，哇塞，这我就这样 可困了， 哎呀又困，这个 中午不睡、 啊、 下午报废， 下午报废啊、 嗯、 这个上午早起一天荒废、 嗯、早起毁所有， 早起毁所有、 嗯、 啊，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就是 我们挺是吧，大家看到我们啊，我们做早间节目的主持人， 我们为了让 大家 这一天 对 都元气满满， 元气满满， 所以必须得 啊 这个早早的起床。 对，我们就无所谓了啊，就是、 嗯、 反正就我们下了节目下午的时候呢， 嗯， 应该都得稍微补会儿觉。 嗯，那贝佐斯呢也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他说呢，他认为自己每天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做这个量少而致精的决定， 哎， 就是要每天能够做出3个明智的决策，哎，他觉得就够了。那他做的这些决策呢，应该是他能力范围以内最好的决策。为此呢，他每天都要睡够8个小时，这样呢，他才可以思路更清晰，更有活力，心情也更好。 嗯， 这个和我们很多国内的创业者不太。 不太一样， 我发现身边的国内创业者很多都熬夜， 没错， 晚睡晚起。 嗯， 以李开复老师为代表，李开复老师当时曾经很多年还跟别人拼说，咱们俩比谁睡得少。 比谁睡得少。 对，他就睡四个小时，然后起来工作，其实挺影响第二天的思路的，对吧？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啊，这个，大家呢，首先一定要以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啊，因为呢，我们见到过这样的朋友啊，包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有的人天生就是觉少，对吧？那你所以你就不能跟他拼呐，对吧？那他觉少的话，那他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多睡一会儿，那我把就像贝佐斯一样，然后我只做几个决定，或者说我只做几件事情，我把这几件事情做好的话， 少而精。 那么有的时候所取得的这些收获啊，其实不一定就是那些啊。多做事情，然后少睡觉的人，他们做得更出色，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还需要了解自己的这个节律吧， 没错没错。 有些人确实就睡两三个小时就很精力充沛了，能够处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啊，还有时间去娱乐，还有时间去这个群里聊会儿天儿什么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需要一个充足的睡眠，他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那此外呢，贝佐斯把自己创业20多年最根本的经验总结为一个词，叫Day one， 它指的是呢，让公司始终保持创业第一天时的状态。哎，这个想法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有这种老油条心态，做任何事情，对吧？你就看看这个刚入学大一新生和这个大四的学生，状态全不一样。 哎呦，我是师兄，我是师姐，啊，就那种状态。然后或者呢，有的 上课也不那么积极了。 对，然后 参加这个社团活动也不那么新鲜了。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有的朋友呢，这个工作没有几年啊，然后呢，在单位啊，在公司啊，就以老人的状态自居。啊，这个我说什么啊，你们就得听我的，我说的就是对的。啊，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认同的只是你的职位，你的高度而已。但是你的一些观点和思维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 能够有这种 day one 的心态。 day one 的心态，对，我觉得还是 非常宝贵的， 非常宝贵。 那贝佐斯也说呢，说他所有的事业都是从小事儿做起的。亚马逊一开始呢，也只是有几个人，也许你们不会一直记得那个几个人的状态，但是对于贝佐斯来说，一切都仿佛还在昨天。那个时候他自己开车去把包裹送到邮局，心里期盼着有一天能买得起工业搬运车辆。现在已经过万亿的公司了， 没错。我觉得这个贝佐斯的例子呢，然后可以很好的印证一个词，叫做这个真的叫做不忘初心的、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啊。亚马逊呢今天已经是一个超级巨头了啊，公司已经拥有了超过50万名的员工，市值在1亿美元左右。但是贝佐斯依然强调公司要保持初创时候的精神。在此前的致股东信当中呢，他还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啊，也是我们现在经常强调的不忘初心。 我来归纳总结一下吧，这个亚马逊的 CEO 贝佐斯，他主要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两件事。 第一， 要睡够8个小时。第二个呢，要做少而精的决定。另外呢，其实还是要有一个 day one 的心态，要有这样的一个初心哈。你要想睡够8个小时，精力充沛，你就不能总出去参加 party， 对吧？你就不能总当一个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派对动物 啊，派对达人。 派对达人、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点是不是、就是你得了解自己， 得了解自己， 别跟人家瞎比。 好，送给大家一首、派对动物。 这种人物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会跳舞就不要跳舞，要扮演幸福就闭着眼也够自己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们疯狂孤单Let's go!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然后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哈。马上我们要接近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连线，我们连线一下搜狐的俞平人泽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最近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哈。其实我经常在我们家这电梯广告里看到泽弟上周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搜狐自制剧哈，就是我在大理寺什么照顾猫之类的吧。来，泽弟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说过就是搜狐视频自制的那个我在大理寺当宠物嘛。不过这一次的话，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两部，一部呢是关于人的，一部是关于动物的。然后先说这个关于动物吧，因为寒露时期刚刚过去，就感觉北京这几天特别明显，就开始降温，然后有的地方就飘小雪。但是呢，我说的这一部呢，它是天雪地，但是却让人觉得格外的温暖的影片，在本周五，也就是明天，即将上映的纪录片电影叫做《地企鹅日记二：召唤》。我想大家应该对《地企鹅日记》不会太陌生，因为虽然时间比较久远，当年2005年的时候，他讲述了这个地企鹅在南极严酷的环境中新生命，然后的这么一个纪录片故事。当时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片子《地企鹅》被大家比较广泛的知道。然后而且呢，这个纪录片呢也不再限于这种小众爱好者，然后获得了更加广大的这个观众关注。而这个片子当时同时获得了包括这个第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在内的多个国际大奖。然后呢，我想说的这个即将上映的《地企鹅日记二：召唤》是由原班人马返回南极拍摄的。然后上一次呢，可能是主要讲述的是这个企鹅爸爸或和企鹅妈妈的这个故事，然后这一次呢，它的重点是在这个小企鹅身上。说小企鹅怎么在这个南极极端的环境中勇敢的对抗风雪和天敌，努力成长的这么样一个故事。然后呢，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嘛，然后所以从拍摄技术上这次得到了一个全面升级，不仅呢有个无人机的这个飞行器的拍摄，然后还有水下的摄影，然后进行一些辅助的拍摄。所以呢，我们就不光是说像之前的那一部似的，就是很近距离或者很远距离的去看到企鹅，这一次是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和更多的细节，而且 画质上呢，它也改成了这个 4K 高清，然后就是真的是能达到那种很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这两部的影片，它原班人马嘛，都是法国一个很著名的导演和摄影师，叫做里克盖亚。然后他呢特别擅长拍摄这种自然的纪录片，然后尤其呢他不光是说擅长拍摄这种自然美景，也特别的擅长呢在这种动物拍摄里面展现情趣。所以我觉得即使比如说你觉得纪录片可能剧情上面会稍微薄弱一点，但即使就是去静静的观看南极的自然风景，或者看小企鹅摇摆一生啊，这种前期的那种特别萌的场景也特别的值得去看。在明天然后即将上映的叫做企鹅日记二。 刚才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帝企鹅世》，这个《帝企鹅世界二》哈，确实这次感觉是比较关注这个小企鹅啊。还有接下来泽迪继续给我们推荐。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到说关注人嘛，其实这个也有点像纪录片的那种感觉，然后是由搜狐视频自制的这种真人，不能叫做真人秀，应该叫做真人记录类的节目。然后导演给大家说过，叫做送一百个女孩回家第二季呢，它就是说每一季也是像第一季似的，然后邀请一些嘉宾作为主角。因为我觉得最近好像这个锦鲤话题特别有话题度，所以呢我们也就是选了一个主角，叫做事业锦鲤杨超越。然后在这个内容里面呢，我觉得可以感受到很真实的艺人的现状。然后就比如说他他就他里面就是杨超越会有一些他自己的像是很有名的吕布的样子，然后他就会说，他说你看有钱人吃路边摊就叫接地气，但是没钱人吃路边摊就是穷。然后就会让别人就是说他就会他就是说表达一下，说我为什么的这种幸运可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质疑之类的。然后当时的时候，这个主持人也在里面提到，就是说，哎，你觉得你是不是早天也赏饭吃的？就对应他这个锦鲤的身份嘛，或者说可能有一些争议，就对于他实力上面的考虑。然后他的回答我觉得就很逗，他说，对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走到这一步。然后他就没有完全的回答，就是说我是不是因为没有实力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就说，他说我要牢牢的捧住赏我的这碗饭，多吃几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真实，然后也挺可爱的，但是你也会觉得说他其实是一直很想努力的这么一个女孩的那种形象，就是很。然后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季的《送一百个女孩回家》，他这次 slogan 叫做“不一样的你很好”，他就是在每一次里面展现一些嘉宾他不一样的地方，反而都会让你。就是说，哦，那我身上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就大家共同认识的东西，或者说大家都觉得，最完美的东西，可能我身上不具有。但是我通过我身上一个很特别的点，其实也会被大家所喜欢。而且呢，就是你在这里面，如果你喜欢那些嘉宾的话，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关于他们，不一样的经验，就不再是说展现在镜头。之前或者说是展现在公众固有印象里面的那种形象。所以说如果喜欢的话，就推荐大家也去看这部由搜狐视频自制的叫做送一百个女孩回家第二季。 好，谢谢泽弟。确实这个感觉，这个杨超越这个锦鲤的身份啊，就是会给这部自制剧自带一些粉。谢谢泽弟，谢谢泽弟，我们下周继续连线。 好的，拜拜。 听完泽弟跟大家聊的呢，今天啊，我决定吃一天路边摊，我要接地气。 不是，你就是穷。 我就是穷，不会。哎呀，什么叫看破不说破？哎呀，给我扒的，哎呀。 这个刚刚泽弟跟大家推荐了两部哈，一个是《帝企鹅日记》，还有一个是这个 应该是内容中有喜欢不一样的你，是吧？ 啊，对，没错。 啊，可能这个名字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最近的这个好看的综艺和这个内容还是挺多的。 嗯， 比如我最近就在追这个。 追什么？ 奇葩说第五季。 奇葩说第五季， 嗯， 啊，感觉怎么样？ 感觉这个赛制， 因为 赛制更加的非人性了， 更加非人性啊， 嗯！ 因为在第五季开播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啊，这个隆重的推荐过啊， 嗯， 这部。这个也不能算 综艺吧 啊，对对，不能算新啊，但是每一次呢， 嗯， 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的这个 的 啊网综实力网综， 嗯，是的 啊， 嗯， 哎，这个薛教授表现的怎么样？ 薛教授 啊， 目前还没有太看得出来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哦， 但是能感觉到就是这个有点高高在上， 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嗯，我们还继续观望一下吧， 啊，继续观望一下， 嗯，继续观望一下， 啊，嗯。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研究哈， 嗯， 说的是手势能够让你在演讲的时候更有魅力。 嗯， 我们都知道身体语言其实是我们这个话语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但是在演讲的过程中，可能这个手势和身体语言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 嗯， 那么双手和动作的手势呢，会影响听众对他的看法。如果演讲者经常把手从讲台的高度挥到肩膀的高度，人们通常还会觉得呢，这个人拥有主导力，这也是维也纳大学人类科学家彭斯泰纳的发现。彭斯泰纳呢，想通过研究探讨说，演讲者在说话的时候，双手的移动以及手势如何会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那 BBC 英伦网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这一研究。 哎，这个研究就说啊，说手势呢，能够体现出演讲者的性格特点啊，比如说开朗、外向、富有主导力等。啊，在一项研究当中呢，为了减少干扰性的因素啊，比如说像面部表情，然后这个科彭斯泰纳啊，就把这个实况演说中的录像的政客呢，转化为动画版当中的棍子小人儿，录像是无声的啊。实验参与者呢，要根据这些动画录像来评定演讲者的人格特征。研究结果就显示啊，性格外向的人整体手势更多啊，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呢，双手保持不动的时间很短，演讲者的权威感常常来自于双手竖直移动的幅度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比如说，经常把手从讲台高度挥到肩膀高度的演讲者啊，他们往往不太平易近人，但富有主导力。另外呢，这些性格评定呢，能够预测出政客在实际演讲当中获得的掌声数量。然后呢，手势还可以影响演讲者在人们眼中的身高啊，这也与双手竖直移动的幅度有关。然后呢，如果演讲者讲话的时候啊，经常上下挥舞手臂，手臂浮动的幅度也很大，那么别人会认为，哎，他变高了啊。然后他介绍呢，说之前有研究表明，人们会很自然的认为长得更高的人可能会成为更好的领导，这些手势可能会制造一种视觉上的假象，增加演讲者在别人眼中的身高，接着又会让别人呢觉得演讲者更具主导力，反过来也成立啊。当你演讲的时候主导力增加了，就会导致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的身高发生变化。 哇， 啊， 这样的研究会让这些个子矮的演讲者或者说这些领导者， 哎， 就赶紧学会这一招。 听完这个研究啊， 嗯， 然后你觉得 谁需要是吗？ 谁需要，对吧？ 马云。 这段我们一定要截出来啊。然后比如说， 嗯， 大家在参加相亲聚会 party 的时候， 嗯 啊，这个时候 相亲聚会 party 的时候也不需要演讲吧， 啊，就但是你需要多讲话呀， 嗯， 对吧， 嗯， 然后需要多讲话，然后呢这个手臂 需要表现自己， 啊，需要表现自己，然后呢， 嗯， 别人还会觉得你个儿高， 嗯 啊， 好方法，好 方 法， 是不是？ 那肢体语言教练维尼莎·爱德华兹竟然还有肢体语言教练哈！他曾经分析了数百场 TED 演讲，他发现呢，在传播度高的视频中，演讲者的手势数量几乎是其他视频的两倍。那这个发现呢，也与这个彭斯泰纳的研究结果一致。从大幅度手势的数量中呢，可以预测到听众对演讲者魅力和才能的评定。 嗯，所以呢，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呢，就是在演讲当中增加大幅度的手势，能够增添演讲者的魅力。 嗯 啊， 如果你最近有一些重要的演讲或者有一些重要的演说，你可以好好的背一下自己的演讲稿，同时好好的排演一下自己的这些手势动作。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 终于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策略哈，说成功的核心是不为清单。 哎， 什么叫不为清单呀？ 不为清单啊，我们先来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位传奇式的创业者吧，叫企业家，我觉得也是不为过的。段永平。 段永平， 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之后觉得陌生吗？ 不陌生。 不陌生是吧？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口碑或者说热点的创业者吧。 也或者是我觉得他 明星级的，明星级的 创业者。然后我觉得他也会给很多的80后啊有情怀上的一些记忆。 对， 比如说我们提到 他创办了小霸王和步步高这两个家喻户晓，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对吧？ 是的 啊，然后呢，这个我记得当年这个步步高的代言人好像一度还选了李连杰，对，然后这个跟大家聊一下啊，具体的聊一下。段永平呢，其实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他创办了小霸王和步步高这两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品牌，现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前三当中的两家 OPPO 和 VIVO 就是从段永平的步步高身当中延伸出来的。然后2001年之后呢，段永平的重心开始转向投资，他也是最知名的一个投资人之一啊。2001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说什么？哎呀，这个互联网泡沫，这个破灭了， 对，就是这个做互联网的都是骗子， 都是骗子啊。然后以1亿美元左右的价格大举买进了网易的股票。此外呢，段永平也是拼多多的天使投资人。 哇，这个在投资方面也是非常的有眼光啊。那段永平呢，9月30号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一场问答活动，虎嗅呢整理了他在现场的发言，其中呢段永平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不为清单，也就是 stop doing list。就是你别做了，这个单子上的事情就是别做了。 对对对啊，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刚才之前在跟大家聊的 Day one 对，知道你做什么，然后你还得知道 你不做什么。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吧？你看这也是我们的老话，是不是？ 是的， 我们的老话，我们的老理， 全是智慧， 全是智慧啊。段永平就说呀，说他和他创办的公司啊，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于本分加平常心。所谓的平常心呢，就是理性啊，回到事物的本质，去做对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对。但是呢，做对的事情要落实在不做不对的事情上，这就是不为清单。 不为清单呢，不是技巧，也没有公式，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发现错呢，就立刻停止。但是呢，怎么判断对错，要靠自己去积累，知错就改。这样呢，时间长了之后，效果就会很明显。说厉害是攒出来的，很多人不愿意改错，是因为放不下眼前的诱惑，结果一个错误，30年后还在那儿。 然后段永平还说呀，说要是不知对错呀，就是没有是非观啊，那这辈子就很难有成就。是非观是要自己培养坚持的，没有捷径。就比如说就很多朋友们是烟民啊， 对， 然后很多人不戒烟， 这个 戒不了烟， 对，都是硬着呢，吸烟有害健康 啊， 对 吧？其实不是不知道它不好，就是因为抵抗不了拿起来点上嘬两口那种诱惑。 那段永平呢也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他呢是学无线电的，当年研究生毕业到佛山无线电8厂工作。那他对这份工作呢迅速失去了兴趣，于是就离开了，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但是呢，跟他一起去的很多人却没有知错就改，而是因为眼前的诱惑继续留了下来。说当年呢只有几百个人的公司，招了100个本科生，50个研究生，大家都不满意，都想走。结果呢，我离开后2年，小霸王都做出来了。回头去一看，那帮人都还在，只走了一个人。很多人会说自己没有找到更好的机会，其实是他们没有停止做不对的事情的勇气。Stop doing 的意思就是发现错就要马上停，不然2年后可能还是待在那个不好的地方。我一直在想的是长远的事情，很多人却想的都是眼前的。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目前在手机市场上也是非常棒的两个品牌啊， OPPO 和 VIVO 也是因为坚持不为清单才取得今天的成绩。说这两家公司啊，不为清单包括没有销售部啊，不单独和客户谈价钱，所有客户一个价格， 啊，这就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呢，还有不做代工啊，说因为代工的产品呢没有大的差异化，然后在资金方面呢没有有息的贷款啊，这样呢永远不会倒在资金链上。然后芒格说，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死去就不去哪里，多数企业垮掉都是因为借了太多的钱。 这个不为清单其中就有包括这个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你的核心产品是什么，其他的事情就都砍掉吧。 对， 尽管 OPPO 和 VIVO 的营销都非常好，但是段永平说，以为 OPPO 是 VIVO 是看重营销，其实呢是一种误解。对于我们来说呢，营销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产品。因为没有哪家公司的失败是因为营销的失败，公司的失败本质上都是因为产品的失败。营销不是本质，本质是产品，营销不好顶多就是卖得慢一点，但是只要产品好，不论营销的好坏，20年后结果都一样。 对，但是呢其实正好啊，最近呢我看了一篇这个文章啊，然后呢这个配的有很多的图文啊，就是说的做的一个调查。现在目前呢在我们国家啊，这个2000多个县级单位当中，真的是遍布了 OPPO 和 VIVO 的户外广告。 是的， 包括啊在这个国外市场啊，东南亚的一些地区， 年轻人中的占有率真的太高了。 对 OPPO 还有 VIVO 哈。 对，然后呢这个是 OPPO 还是 VIVO 是选择库里当代言人。 反正就是有一个吧， 有一个。 总之就是其实一个成功的这个品牌哈，一定是有过硬的产品的。如果你是想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通过这个营销啊、广告啊、这个忽悠啊，应该都是一个短期行为。 没错啊，把产品做硬啊，这个对得起消费者才是核心。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啊，这个刚才段永平，我觉得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创业者，我们叫企业家，产品做得好啊，企业做得非常成功，就是他们通常会在思维上啊，然后会有自己的逻辑， 有自己的一些套路 啊，然后建立在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基础之上，然后非常能够 有执行力吧，就是说他知道什么他就去做什么。 没错， 也希望今天早晨的知识类资讯对大家是有营养的、有帮助的。 对， 那在这个整点的报时和片花之后呢，我们会迎来今天青年会客厅的一位嘉宾，这位嘉宾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待会儿再来给大家介绍 一下。 送给大家一首李健的《再水一方》。 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青青，白雾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和你准时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欢迎大家。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然后呢，大家现在把频率调到 FM98.2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然后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青年会客厅邀请来的这个嘉宾哈，我们再做一个预告。这个嘉宾呢，我认识有几年了啊。他呢，在不足100天的时候，就是还在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呢，就身体有了一些残疾。但是他的人生不断的在出现奇迹。他13岁的时候呢，参加了北京市的残疾人运动会，然后呢拿到了一块金牌，然后还打破了北京市的记录，参加的是游泳比赛。后来呢，他还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包括去学魔术、学跳舞，然后他还是一个掌握多种语言的人。交了很多国外的朋友，而且现在呢跟我们是同行。是一个做音视频剪辑和这种幕后编辑的这样的一个人员， 典型的斜杠青年， 典型的斜杠青年。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佩服他哈，我觉得，在他的身上，我真正的看到了什么是阳光，什么是积极， 什么是正能量。 对，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哈，今天这位很特别的嘉宾。那在嘉宾到来之前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资讯啊。要跟大家说的是，怎么样让自己感觉时间更充裕？ 怎么样感觉时间更充裕？ 孔文有没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 时间不够用，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那谁来着，贝佐斯。贝佐斯啊，我跟贝佐斯这个习惯比较像。我就该睡了，我必须得睡， 必须得睡 啊。然后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呢，然后我会把这个事情呢做一个优先级的排序。然后呢会做一些自己认为更重要或者说价值性更高的一些事情。然后我是不会委屈自己什么这个去熬夜的。那你熬夜的话，只能说我自己开心的时候。或者说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晚睡呀。但是呢有一点，早起啊，就比如说我们我们其实在这个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时候呢，我们就我通常都是6点钟起床啊，6点钟起床。如果说这个一天的这个事情比较多，然后或者说精神状态还不错啊，然后我不需要再去这个午休啊什么这个的时候，然后一直忙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天特别特别的长，特别充实， 特别的漫长 啊，漫长 、就是有的时候早起你会觉得多了很多的时间哈。那跟大家介绍的是简·麦格尼格在《游戏改变人生》这本书里介绍了一个概念，叫做时间富裕，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有充裕的时间，就可以把时间花在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上。感觉时间富裕的人呢，比感觉时间不够用的人压力更小，更幸福。 对，没错。 而且呢，这个时间的富裕跟你有多少自由时间其实没有对应的关系。研究发现呢，很多有大量空闲时间的人并没有觉得时间富裕，而只是觉得无聊烦躁。反过来说，很多日程繁忙的人却觉得时间非常的宽裕，尽管自己难得空闲一分钟，但他们会告诉你自己的时间多的是。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书里说，时间富裕跟日程没有关系，而是跟心理生理情绪和社交习惯有关。具体来说呢，以下的几个方法可以让人有时间富裕的感觉。 就比如说， 有哪些方法？孔文有哪些方法？早起。 早起。然后呢，就是现在呢，我们也这个经常聊啊，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现在呢被手机这个分割的非常碎片化， 确实碎末化。 碎末化啊。然后啊，你比如说，我会有一些个人的小方法啊，就比方说，这个在出行的路上啊，通勤的这个时候，你无论是这公共交通啊，还有就是自己这个开车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选择去用音频啊收听的这种方式啊，当然说也是我们的职业，收听一些比如说这个知识类的讲座呀， 啊，读书的呀， 嗯， 然后还有比方说这个，如果说自己比较累的时候，听会儿音乐呀， 嗯， 然后呢，这个比方说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会儿相声啊， 听会儿相声啊， 哎，对，然后呢，就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就是让自己用碎片化的时间呢，然后尽量再去多学习一些知识。 嗯， 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比较累的时候，那就这个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嗯，那在这本书里呢，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去掌握这个时间富裕的感觉哈。第一就是了解自己的生物钟类型，避免社会时差。那书里说呢，如果你的生物钟跟你的社会时钟，也就是上学上班的传统开始时间不匹配，你就没有办法在思考和工作上发挥全力。那生物钟的失调呢，就好像是倒时差，你会觉得没精神，很难集中注意力。科学家把这种情况叫做社会时差啊，社会时差呢，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会有不好的影响。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需要早起的人，但是你又是一个喜欢晚睡的人，这样你就会有社会时差了。 有社会时差。 嗯 啊，对，其实很多朋友啊，到了晚上不想睡， 嗯， 早晨又不得不起。绝大多数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啊， 嗯， 然后其实还有我觉得一个特定的人群啊，就是比方说刚刚走出校园，然后参加工作不久， 嗯 啊，那个在校园的时候，那种好像玩心还没散， 玩心还没散 啊，但是呢，这个啊，进入社会啊，工作当中呢，承担的这个工作责任啊，社会角色啊，有好多事情你又不得不去做， 嗯 啊，你这个你是吧？那你晚你那么早睡，你还是不是年轻人？对吧？那但是你又得早起。 为什么早睡就不是年轻人？ 那我也不知道，大家都那么说呗。 嗯 啊。对， 那这个作家特凡克莱因认为呢，解决社会时差的办法就是不要再把日历时间看成是自己非要挤进去的紧身衣。我们需要放弃统一规格的时间模型，承认每个人都存在，也需要个性化的节奏以及内在的时间。 哎，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啊。 嗯， 大家就是呢因为我们是这个农耕民族嘛， 嗯， 对吧？如果说从我们的民族基因上来讲啊，这个我们农耕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追随着大自然的节律， 嗯， 啊，可能在对于我们会养成一种这个，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基因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条条框框。 条条框框， 对，条条框框。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化的生活啊，然后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打破时间给你的这个框框。 嗯 啊，不必要。那比如说我们从小， 首先你没有框框来就是约束你的生活，比如说你不需要去上课，也不需要上班， 嗯， 你才能够打破这些框框。否则嘞， 嗯， 否则你只能每天迟到或者逃学。 嗯，对，当然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除了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啊。真的，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有自己的空余的时间，我们打破时间的框框，啊，就哪怕我们黑白颠倒没有关系。那么如果说这种状态你觉得是健康的，你觉得做的事情是开心的，是有效率的。 啊， 我觉得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哈。 对， 其次呢，为了让一天变得更长，你可以做一些你没做过的事儿。研究时间主观体验的作家戴维·伊格曼博士说呢，做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能改变你的大脑对时间流逝的处理方式。为什么没做过的事情能让时间变长呢？因为一个体验你越是熟悉，你的大脑为了理解它所付出的劳动就越少。如果你之前见过或者做过这件事情呢，大脑就会走捷径，借鉴之前的相关经验，这能节省精神能量，却无法积累时间财富。因为大脑付出的劳动越少，时间流逝的就越快。哎，比如说我们玩手机的时候，大脑付出的很少，时间流失的很快。 对对对，没错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不知不觉两三个小时啊，看会儿直播。对吧，啊，当然说看我们的直播，大家都是觉得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真不想你们这个下播呀，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改变大家这种对于时间流失的这种线性的感觉，我们也会给大家放一些好听的歌啊，让大家怀念一下我们的声音。送给大家这首《风吹黄昏》。 在黄昏街头，我常看到他，一个苍老的人。 向前方张望，深色慌张。 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是如何让自己感觉时间更富裕哈，提升自己的富裕时间。那刚刚前面呢跟大家说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叫社会生物钟，第二个呢就是做点自己没做过的事情，这样呢你的这个时间感会觉得哎比原来好像长了一些。第三个给大家提示说，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书里说呢，你可以拿出五分钟的时间选择一件事情来做，什么事儿都可以，比如你可以小睡一会儿，或者是给家里打个电话，又或者玩个游戏，看看窗外，不管是什么，它应该是一件你今天本来没想要做的事情。那研究表明呢，自由自发选择的活动能提升时间的富裕感，而惯例或者强制性的活动呢会减弱这种感觉。比如说每次写稿的时候 啊， 每次 怎么说， 每次这个写什么年终总结的时候就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放下总结，对吧？然后去买一杯咖啡呀，这个找个朋友好久不见的打个电话聊聊天啊，是不是会增加那种也时间上的富裕感？ 是，应该是， 对吧？ 总之做点喜欢的事情 这个你的这种沉浸感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时间好像变多了。第四个呢就是要通过缓慢的深呼吸让自己有时间富裕的感觉。 缓慢 怎么样？ 深呼吸 有了吗？最简单的方法是缓慢的深呼吸， 缓慢的深呼吸 5分钟、 五分钟啊。其实这个我觉得跟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做一件你不在计划当中的事情是一样的。让自己能够这个我觉得心态还有身体状态都放松下来，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 对，然后可能静静的感受这个时间的流逝。体验， 这不就是我们通常会做的什么冥想啦， 对， 什么打坐啦， 对对对， 对吧？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是吧？然后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然后觉得自己整个心沉静下来。那研究人员也认为呢，说身体会受到这个呼吸的影响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意识。说快速呼吸会告诉你的大脑你很匆忙，那充满压力；如果缓慢的呼吸呢，则是告诉你的大脑你有很多的时间。 哎，对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大家走路的时候如果走得特别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说 赶时间 走得特别慢，你就能听到那个鞋底儿蹭这个地的声音，刺啦刺啦，或者说你这个塌了这鞋 啊，那么这北京话叫塌拉着， 塌拉着 啊，塌拉着，塌拉板儿， 嗯， 啊，这是吧？你是不是觉得时光过得很慢？ 嗯， 啊，和时光一起。 哎，大文，你觉得这些年时间是过得更快了，还是过得更慢了？ 我个人的真实感受， 嗯， 个人的真实感受，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了，是吧？ 对， 我觉得时间过得快，其实一个方面是说你的生活更加充实了， 嗯， 你会觉得快。 嗯、 还有一个呢，是你的生活的这个重复度变高了，会觉得生活这个时间过得快。 哎， 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第二点尤其有道理， 尤其有道理。 对， 你都重复哪些生活了？ 啊、我重复哪些生活啊？ 嗯、 那比方说，我们这个对吧？我们先说工作， 嗯，先说工作， 我们得先说工作， 嗯 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啊，陪伴大家早晨的啊、 嗯、 两个小时， 嗯 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一定要去精心准备，然后我们要坚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热爱的工作。 嗯 啊，对，然后 会觉得时间过得慢吗？ 会觉得时间过得慢吗？ 嗯， 我觉得还好， 还好，对吧？ 啊、还好、嗯，对对对。 但是确实就是这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所以可能和一开始这种有这种新鲜感的时候不一样了，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时间是固定的，但是我们每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 是的， 对，还有每天就是我们的一些听友啊，我们的网友给我们的一些反馈，然后每天还都有新的面孔， 嗯， 我们会收到他们的反馈，每天都有也都有新鲜的东西来刺激到我们，来给我们、 嗯、 啊、 嗯， 然后也在帮助我们成长。 我这些年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第一个呢、 嗯、 就是哎，时间变得确实是过得快了一些、 嗯、 另外呢就是觉得过去的生活，比如说去年的生活， 嗯，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像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似的 啊。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位网友叫晴儿， 嗯， 他就说发工资慢 发工资慢 、啊、然后那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对应的钱花得快。 你看这个随心随遇跟我们说 啊，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啊、 这个其实是感情上的这种体验带来的对于时间不同的一个感觉。 没错没错、 嗯、 啊，其实我觉得还有就是让时间有一种过得慢的感觉，就是那种小别离的啊，就觉得哎呦这俩人如胶似漆的，这 哎呀我们一天没见 啊，好哎呀 像好多天没见了似的、 哎、好想好想，就过了一会儿、嗯、啊才过了半个小时，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啊，就是那种感觉啊、嗯、对不对、嗯、 总之感情也会拉长时间或者缩短时间、 哎、 送给大家一首假如爱有天意。 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

只相信古老的情感。你说我们相隔一生的距离，眼看樱花飞舞落了满地。 不能乱，上学的青年书，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书，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书，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一个歌手叫李志。 李志、 啊、这个孔文了解李志吗？不太了解。 天空之城唱民谣的嘛， 唱民谣的啊，是一个比较偏小众的这样的歌手、 哎、 那李志呢也是独立音乐圈内非常知名也非常受欢迎的一位歌手。在2017年2月呢，李志宣布要用12年的时间走遍全国的334个地级城市进行现场演出、 嗯、 他称之为334计划。 嗯， 那谈到为什么要做这个巡演计划呢，李志的说法是，年轻人即使生活在一个不太发达的城市，除了吃饭喝酒打麻将打架之外呢，也应该有一些丰富的精神生活，这就是他的愿望、 哎、 所以他就说他无所畏惧的来趟一趟这个水。 我觉得李健什么李健、 李志 李健啊，因为那个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去看了那个好声音现场的那个决赛， 哎，快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啊、在鸟巢 怎么样 啊、 现场音效怎么样， 现场音效啊， 现场音效，就是我会产生一个感觉，就是啊，那最后是这个但曾尼玛，然后夺了冠军嘛， 嗯， 啊，现场的演唱效果在鸟巢当中， 嗯， 非常非常好， 哦，非常好啊， 在现场的感觉非常好， 都是真唱吗？ 没错啊，嗯，因为他的这个音色呢，其实让我会想到，尤其是在鸟巢这个特殊的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地标， 嗯， 让我会想到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然后刘欢老师演唱的这个主题曲的， 我和你， 对那种感觉， 哦，非常震撼啊， 啊，不是震撼倒谈不到，就是声线很优美，很适合在户外的大型体育场馆。来去演绎啊，民族的东西 是吗？ 对，但是呢， 还是因为鸟巢的这个音响效果和它的这个空间非常的适合这种音乐的传播。 对，其实我在第二天的时候呢，然后我又在电视上我又收看了一次回放， 嗯， 啊，但是我在电视上收看的效果， 嗯， 啊，这个 没有在现场感觉好， 没错， 哦， 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是不是你家里的电视声音开的不够大？ 不是， 嗯 啊，那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家电视牌子不够好，我们家音响效果不够好，是不是？我跟你说，我 BOSS 的， 怀疑你们家不够大， 怀疑我们家不够大。我跟你说，我今天我必须要吃路边摊，我给你证实一下，嗯，啊， 我不怀疑，跟每天一样， 每日常操作是吗？啊，对。然后刚刚我们回到这个李志的这个演出啊，就是说，嗯，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经常会讲到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很多的创业者，很多产品啊， 嗯， 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最近要关注的，非常关注的这个拼多多。 拼多多 上市啊，嗯，我们都讲的什么什么这个产品要下沉啊，我们的业务要下沉，嗯，这也是很多这个啊品牌啊正在布局的， 嗯， 很多创业项目甚至在关注的一个领域。 嗯嗯 啊，对，其实我也在想， 你也在想， 我也在想。 那李志呢也说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个334的行动哈，去鼓舞更多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事儿，音乐也好，或者画画。或者写一部书，拍一个纪录片，生活不应该只有高楼大厦，不应该只有高铁机场，我们应该有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原因之一。 嗯，哎， 然后呢，他也说，尽管自己有很多作品都很受欢迎，但是呢，李志特别喜欢说自己不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他曾经在演出的时候说呢，要感谢那些很有才华的人，因为他们不像自己那么努力，才让自己得到了机会。在巡演中李志也说我没有天赋，就把自己做到极致，我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做好自己，那么整个行业就会很好，如果其他行业跟我们的行业一样，整个世界就会很好，就是这么个逻辑。 嗯，对对对，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点啊，其实真的是其实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因为比方说这个在很多的小城市啊，然后也会有我的一些朋友啊， 嗯， 我们去看他们的生活，真的就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啊，这个上班呢，工作 上班， 对，上班 见见朋友 啊，也不是很忙， 打麻将， 对， 打架， 然后每天这个大家做的事情啊， 嗯， 最多的之一， 嗯， 就是喝酒， 喝酒啊， 嗯，喝酒， 难道不是看直播吗？ 看直播现在也成为了大家的这个 主流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之一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打打牌， 打打扑克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 遛遛狗， 这遛狗的还算不错的，你知道吗？然后就大家伙儿到一块儿，然后就吹吹牛啊，对，然后呢， 摆摆龙门阵， 哎，对对，就是真的，大家的这个精神生活呀，在很多的这个地级市吧。或者说到县级市，到乡村， 嗯， 真的，大家的精神生活还是，我觉得还真的是有待提高的， 有待提高的哈。 对对对。 那这次这个大规模的巡演呢，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哈，这个300多场的巡演要唱很多很多重复的歌。那这个有些人就问了，说这个，说整个过程会不会相对枯燥啊？有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那李志呢是这样回答的，他说爱迪生说过，天才总是在重复中寻找灵感，普通人呢也必然要不停地做些重复的事情，比如说天天装车卸车，上台下台，世人都会腻，但如果你顶住了，你在重复里边找到灵感了，找到快乐，你就比别人高一个境界。 嗯， 有没有启发到你大文？ 嗯，对。哎，你觉得就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啊， 嗯， 如果在大家的家乡啊，如果大家生活在这个我们就讲县城吧， 嗯， 啊，或者说县级市，如果说这个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嗯、然后呢比如说会给大家线下呢这个分享一些知识啊、嗯、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样， 嗯嗯， 这个大家觉得你会不会去， 你会不会去，如果线下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在一起聚集的地方啊，大家像一个沙龙一样，对吧，然后大家这个每周一聚，然后分享一些知识，学点东西啊，提升一下，大家会不会来， 对，嗯，哎，你觉得这想法怎么样，想想一下。 我觉得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想法吧，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厅，比如说什么在北京就1989， 不 是这样， 不是北京，不是北京、 嗯、 真的不是北京。 那是什么？ 是四五线城市。 四五线城市啊？ 对、嗯、 四五线城市的小伙伴们，嗯 嗯， 我觉得存疑吧。 存疑， 嗯 啊、看来你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国情好像似乎并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 嗯，有一点儿。因为我在想就是学习其实是一个费脑力的事情啊，就是有学习动力的人他通常都有一个背后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他要进修啊， 嗯， 他要去大城市啊、 嗯、 他有一个这样的动力心他才会学习、 哎、 如果你已经选择留在一个四五线城市了，可能说明你的这个动力心就比较弱了， 嗯嗯， 那你还会抽空去学习吗？ 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叫杨少，他说难道在说我们雄安新区吗？哇，这位是 雄安新区，这都是那个 雄安新区的朋友， 就未来的、啊、未来的大佬嘛，都是 啊，但是就是就如果说这个比方说在老家县城啊，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我们主打学习， 嗯 啊， 读书 交流啊，然后呢以这个知识作为社交的一个载体， 嗯 啊，然后杨少说我们是五线城市啊，那好吧那么比如说我们就在五线城市， 嗯 啊，出现这样的学习空间，大家会不会去呢 嗯，大家想一想，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对对对，我们 先送给大家一首李志的歌吧、 啊、好， 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位非常努力的啊，在重复的做一件事情的这位歌手，送给大家来自李志的梵高先生。李志应该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没错，创作型的歌手， 很多自己创作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 Yeah. 前途里我在潮湿的路上，人们重复着重复着重复着重复着重复， 次芸芸人海之中兜兜看到你，如今我才将你好好的还回人海里，至此流年各天涯，明天的路你不要害怕。我走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刚刚跟大家放了两首李志的歌哈，突然发现好多的年轻人喜欢音乐的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李志，然后也说李志陪他们度过了一段人生中比较灰色比较黑暗的时期，说明李志自己的这个经历和他的创作哈都融入了很多励志的这个元素。 对， 那这次这个非常大规模的巡演呢，这个应该说过程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啊。李志自己也说呢，说他总是很谦虚啊，他说他没有足够的音乐才能，但是呢他不想活得完全没有价值，像个寄生虫苟活一世，做这样的事情呢他知道是对的，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大规模的巡演哈，不是为了成就感，就是安慰一下自己，说你还不是那么惨，你还有一些价值。 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很多的文艺青年都喜欢李志，反正不管怎么样听自己喜欢的歌手的音乐开心就好。然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明天上午的青年说节目当中呢会来两位非常年轻优秀的创业者，他们带来的一款非常优秀的产品给大家介绍啊。这个猫猫狗狗的猫猫狗狗创始人他们带来的创业项目和产品是关于宠物用品， 关于宠物用品， 服务这个什么这个狗爸呀猫妈呀给他们做一些 各种铲屎官， 各种铲屎官给他们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在明天上午我们的节目当中9点钟到10点钟会跟大家见面。 我们来期待一下明天早晨的这个专门服务铲屎官的项目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没错， 也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的这个陪伴啊，我和大文明天会继续跟大家见面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喽，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